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肥仔估唔到啲肉得薄薄嘅一层，好似鸡蛋壳咁脆。本嚟呢，佢淨係想将外边嘅嗰层蜡壳切走，点知落手就重咗，一铲就烂晒啦。肥仔见到咁，后悔都嚟唔切啦。佢呢仲安慰自己讲， 成塊系肉，碎咗嘅都系肉啫，物质嘅化学成分都冇变到㗎。 蜡同肉下边仲有一层软木。睇个样呢，呢几层嘢都系用嚟防潮防腐嘅。究竟系乜嘢要包到咁密实呢？葫芦洞里面嘅嘢都同献王同埋佢嘅大祭司有住千丝万缕嘅联系。献王本身并唔主持重大祭礼，而由大祭司嚟主持嘅。咁讲明呢度嘅组织系一个政教分离嘅政治体系，而唔系中国古代边疆地区常见嘅政教合一。软木质地非常绵密，比外边嗰两层厚好多。今次肥仔学精咗啦，怕再整烂里面嘅值钱嘢，唔敢咁用力。但係忍住力好难一下切开嚿软木嘅，唯有用工兵铲一啲一啲嚟铲。照咁睇嚟呢，起码要几分钟先至可以安全咁将软木切开。我喺旁边睇到啲跌咗落地下嘅肉片，觉得有啲古怪，随手执起几块嚟睇下，见到肉壳上面刻住极细极密嘅铭文，心念一动，莫非呢个都系刻住卓云符嘅重器？唔通响蜡层肉壳软木下边封住嘅系嗰啲含恨而死嘅亡魂？我叫肥仔停一停先，同杨雪莉行上两步，护低身睇下啲碎咗嘅肉片。用散兵刀刮甩表面嘅蜡，晶莹嘅肉壳表面露咗啲图案出嚟，有龙虎百兽，仲有神山神木，尤其系嗰个险峻陡峭嘅高大山峰，气象森严，云雾封锁，有明显嘅图腾化痕迹。咁嘅景象睇起身，好似喺边度见过嘅咁，似乎表现嘅就是古代遮龙山神话传说中的景象。不过这些图腾都同我们知道的东西有很大的差距，有很强烈的少数民族色彩，而且年代久远。图中有一部分是在山下边狩猎的场景，用到的武器十分奇特，看造型呢似是石器。玉轮亦都不是天然的，甚至不是一块玉料整出来的，有明显的拼接痕迹，而且是老玉。我对杨雪莉和肥仔说，这件东西非同小可，怕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物，可能不是献王的东西，会有可能是先民放在洞里面供奉山神的神器，不要乱咁喐啊。肥仔讲啦， 阿胡司令啊，你咁咪即係老点我啫，我都系古玩界浸淫多年嘅专家，你响潘家园度打听下，肥爷我啊都系个响当当嘅人物啊。照我睇呢，四五千年前仲系石器时代，嗰阵时人类都仲唔识用比玉石更加坚硬嘅器具，点有可能加工玉料啊？识鬼整得出咁复杂嘅玉刻图形咩？我睇呢，呢件嘢就系嗰个献王嘅死老嘢嘅。我哋啱先咪讲好嘅咩？凡系呢条老嘢嘅名器，我哋系全部立晒佢。啊，你啊唔好搞搞震啊，冇帮衬，唔好生安白做咩石器时代出嚟抛掷我啊。 我就对肥仔讲啦，我话黄司令啊，我哋两个就唔好争啦，不如叫杨参谋长睇下，佢识嘢多过我哋两个。肥仔又岌咗下头讲啦，咁就叫美国顾问鉴定下咧。不过咧，佢识嘢系多过你，同我嘅水平咧，应该都系百丈之间嘅啫。杨处理又讲啦，呢啲玉料并唔常见，我都睇唔出系咩年代嘅。不过石器时代嘅时候，人类的确应掌握咗加工玉料嘅技术。红山文化出土嘅中国第一龙，包括长江流域嘅梁柱古代文化遗迹，都曾经出土过大量制造精美嘅玉器。但系响相对原始嘅蛮荒时期，人类系点样用落后嘅工具整出呢啲玉器嘅呢？至今考古界都仲未有明确嘅定论，仲系一个未解之谜。 肥仔一听，原来仲未有定论，咁啊即系判断唔到系彝人嘅咧，定系献王嘅咧？佢都费事讲咁多啦，攞起工兵铲，继续去挖嗰层软木啦。听完杨处理咁讲，冇计啦，我只好由肥仔继续搞啦。其实我心里头咧，都想睇下里边系啲乜嘢包到咁实净，唯一担心嘅就系里面系某样彝人供奉嘅神器，一旦攞出嚟，会引发啲咩预计唔到嘅意外。 我哋一路上撞到嘅湿滞嘢已经好多了，虽然系死唔去，但系都甩咗层皮啊，装备体力都用咗大半，咁落去就算入到献王墓，怕都唔容易安全出翻嚟。肥仔见到有名气咧，手脚啊特别快嘅，一阵间就批开嚿软木，响佢嘅登山头盔嘅战术射灯照射底下，见到深棕色嘅软木里头包住只暗青色嘅陶罐。我同肥仔一齐伸手，将只罐小心翼翼咁响软木里头攞咗出嚟，放响附近嘅地面上。呢只青色嘅陶罐高大概系40公分左右，最粗嘅地方直径大概有10公分，形态呈直口、高身、弧腹、瘦颈三只低矮嘅圈足向外伸出嚟，罐口系密封嘅，罐肩靠近瓶口嘅地方有5条形状奇特嘅短管，呢啲短管呢就好似酒壶嘅酒嘴咁，不过口呢都系封死嘅。短管根部连接住鼓身上边嘅菱形纹路，睇起身好有立体感。我哋望住呢一只造型简洁、色彩温润嘅罐，都唔知系用嚟做咩嘅。不过呢只精美嘅陶罐上面冇松术嘅标记，估计同松术应该关系唔大，里面装嘅应该唔系啲咩邪恶嘅嘢。我一谂啊，反正都攞咗出嚟啦，索性啊打开嚟睇下。于是用散兵刀将封住罐口嘅7粒刮走。今次系轮到肥仔谨慎起身啦。 啊喂喂喂，你啊，小心啲啊你，咪打烂咗个罐，轻手啲啦你。里边嘅嘢啊，都可能仲唔及呢个陶罐值钱啊。打烂咗啊，渣都冇得剩啊！ 肥仔响一边暗暗沉沉，我啊已经掹起咗个盖啦。我哋三个条好奇筋啊，都俾勾晒起身，一齐逼过嚟，单起只眼望入个罐里头，见到罐里头装满清水。我睇到罐里边嘅系清到唔可以再清嘅水，都俾佢搞到蒙查查啦。唔知咩回事，装水嘅罐使唔使封到咁密实啊？杨处理验战术射灯唔够光，拧咗支狼眼手电筒出嚟，对准罐里头照落去讲啦。 水底度有啲嘢啊，系啲咩嚟㗎？啊，系个胎儿？ 我同肥仔都睇到啦，清水里头浸住个碧绿色嘅细胎。由于角度问题，我淨係睇到个胎身得拳头咁大，缩埋喺个罐底度，昂起头好似正喺度同我哋对视咁。不过佢对眼呢係眯埋嘅。俾我哋最直观嘅感受就係佢个脑特别阔。呢度点解会有个胎嘅？而且大细、姿势、外形同人类嘅胎有好大嘅差别。我感觉好惊奇，定眼再望多阵，见个胎似乎突然擘开咗双眼。佢嘅五官仲系得个轮廓，响水缸晃动嘅一瞬间，对眼就好似两个黑洞咁，越擘越大，好似想食人咁。我个心一寒，向后褪咗步，差啲就掟咗落地，指住个罐无厘头咁问：里面系啲乜鬼嘢？下意识咁就系摸黑雷提子。杨雪莉又问我： 你又搞咩呀？好地地咁边度有咩鬼啫？呢个胎系件玉器嚟㗎。 我举起手指对天发誓讲：我向毛主席保证，嗰隻鬼仔啱先用眼啤住我，仲噬起棚牙。我觉得啱先嘅举动好冇面，于是向后边补充咗句：咁样讲先至够恐怖㗎嘛。我嘅失态就情有可原啦。肥仔对我讲啦： 唉，你系咪眼花呀？我哋系一齐睇嘅，点解我又睇唔到有咩唔妥呢？ 杨雪莉就讲啦： 可能呢系因为罐里头嘅水对光线嘅折射，你睇嘅角度又咁啱睇到折射嘅光线，所以先至睇错啫。唔信你倒晒啲水再睇下个胎系咪够石嚟。 我回咗下神，自己都觉得奇怪，可能系最近压力太大导致神经过敏，以至于草木皆兵。唞咗下又返肥仔同杨雪莉身边。杨雪莉讲里面啲水太清，可能系某种特殊嘅液体，先唔好倒向地下，攞自己嘅水壶装住佢先，等睇清楚个碧绿胎儿之后再重新倒返入去。我哋淨係为咗收集献黄墓嘅情报，千祈就唔好整坏啲神奇嘅古物。肥仔俾呢个绿胎搞到懵晒，暂时都唔想打包住，諗住睇清楚再算，如果真係玉呢再打包都唔迟。假如係生嘅，咁样带响身边真係唔妥。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，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，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。但系因此，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，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，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，再次进入嗰片巨大嘅虚空之中。深渊、龙雾、影中鬼、敌方特务，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，原著南派三叔，编译校对播讲阿玲。 即刻我哋就将陶罐里头嘅清水倒入个空水壶度，但系里边嘅婴儿大个罐嘅出口，唔打烂只罐就唔使至于攞个胎出嚟。但系依家睇起身就清好多，毕竟再清嘅液体密度都高过空气，对电筒光会有阻挡。依家睇起身的的确确系一个肉质嘅胎儿，至少上半身好似。手度有几隻手指都数得出嚟，甚至连前额嘅血关都可以睇得好真，唯独下半身仲未成形。这个肉胎一啲人工雕琢痕迹都冇， 好似系天然生成嘅，同真正嘅胎儿非常相似。大自然造物嘅神奇真系人所难测。如果唔系得拳头大细，真系会以为系个活生生嘅胎儿，俾人用邪法变成咗肉添。唔通呢个就系远古时候当地移民用嚟供奉山神嘅神器？我对肥仔同杨处理讲啦，以前边疆嘅不毛之地，移民好多都有生殖崇拜嘅风俗，呢个同古时候边远地区恶劣嘅生活环境有关嘅。当时人类响大自然面前仲显得无比咁渺小，人口数量少，大大细细嘅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成个部族灭绝。唯一嘅办法就系生多啲仔，人口多咗啦，生产力就会提高。所以我觉得咧，呢个肉胎可能系上古时候用嚟祈求女人可以生多啲嘅，系一种胎形图腾，象征住人丁兴旺。肥仔笑住讲啦，仲系旧阵时啲嘢好啊，边度似得依家咁啊？周围都系人，唔搞计划生育都唔得嘅。我哋依家应该反对多生仔，多种啲树。所以呢种唔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嘅嘢，放响度都冇咩意义嘅。不如俾我收埋先啦，攞返去买返啲钱都好啊。我岌咗下头就讲啦，你呢几句话虽然都有啲道理，计划生育我哋就梗係要支持啦。但係依家最好唔係乱咁喐啲嘢。肉胎嘅底细我哋仲未摸清楚。我哋呢次嘅行动係嚟牵王墓搵嗰个关乎我哋姓名嘅毛尘珠。呢、这个先至係头等嘅大事。你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先至得啊。我嘅话肥仔系当做耳边风，伸手攞起个罐就要打烂攞个肉胎出嚟。杨处理一眼就知肥仔想点，拦住佢就讲啦。 献王祭司将异人嘅古物收埋响巨虫嘅肚度，咁讲明呢样嘢非同一般。我哋响未搞清楚佢嘅目的之前，千祈唔好轻举妄动，睇埋其他两样嘢再讲啦。 我睇见肥仔两隻眼就发晒青光，知道条友根本就冇听见我哋噏乜，唯有伸手将佢滴过嚟，唔俾佢乱咁嚟。肥仔见我哋唔俾佢攞嘢，就一味鬼奶口咁讲话， 哎呀，一路嚟云南历尽千辛万苦，几次就差啲去阎罗王嗰度报道啦，难得见到啲笋嘢，你攞少少都话唔得喎。 我对肥仔讲啦，献王嘅员工里头啊，宝物一定系堆积如山，何必贪呢一个肉胎呢？更何况啊，我成日觉得呢个肉胎好似渗透住股邪气咁，唔系一般嘅嘢，带返去讲唔定手尾会好长啊。我哋嘅眼光要睇远啲，唔好成日睇住眼前呢少少嘅利益。乜你未听过主席教导我哋话，露须太盛防肠断，蜂蜜长而放眼量咩？肥仔仲喺度吟吟沉沉咁讲， 哎呀，我仲听佢老人家讲过啊，莫做昆明池水浅，官鱼胜过富春江。但实际上云南嘅池水啊，佢老尾一啲都唔浅啊。 牢骚啊还牢骚，仲系要继续睇下柜里头其他两样神秘器物系啲乜。如果睇漏啲咩线索，就会留低后患，会俾我哋入献王墓带嚟好大麻烦嘅。我哋三个睇咗阿箱嘅另外两格，一格放住个大皮囊，皮系云豹嘅皮，上边仲绣住金银线，都系啲符咒之类嘅图案，入面胀卜卜嘅，好似系装咗唔少嘅嘢，但拧出嚟嘅时候觉得又唔系好重，至少冇想象中咁重。见到嗰啲奇特嘅咒文印记， 就可以讲明呢个玉胎唔系古移民留低嘅。但系至少呢个炮皮囊里边嘅嘢，肯定同献王有关。重述镇魂符录十分独特，似系一堆蝌蚪，好有规律咁爬埋一齐。睇过一次之后，就会印象好深。重述阴毒凶残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但系既然知道同献王有关，咁就要打烂沙盘揾到毒，搞清楚皮囊里面系装啲乜嘅。我哋再次检查咗啲武器同防毒装备，又商量咗下，见炮皮囊嘅口用锈根紧紧咁扎实，一时之间好难解得开，只可以用散冰刀去割。我哋一齐喐手，三下五落二就将啲锈根挑断咗。掹开个锈皮囊，里面露出副散晒嘅人骨。我哋早就有心理准备啦。卓云符里面肯定有尸骨，所以见到都唔慌乱。即刻向后褪开，静观其变。过咗阵，见冇咩异状，我哋咁先至行返去睇清楚。我将啲骨倒晒落地下，咁就睇得好清楚啦。里面一共有三副骸骨。三副骸骨上面冇一忽布，唔知係烂晒呢，定係原本就冇着。骨骼嘅形状亦都好奇特。头骨大，臂骨长，腿骨短小。睇起身材个个都係五大三粗，似係細路嘅骨。但係从骨嘅密度嚟睇，呢啲骨都係老扭连脉嘅人。最明显嘅係啲牙。唔单止已经生齐晒啦，而且磨损得好严重，唔可能系细路仔嘅。从以往嘅经验嚟睇，俾卓云符封住嘅都系啲奴隶之类嘅成年人，未见过有细路。但系骨龄同体型又太过唔成比例，真系好难揣摩究竟系点解。我同肥仔两个壮咗下胆，响啲骨度抄咗下。想睇下仲有冇第啲特异嘅地方啦。点知一抄，竟然抄咗啲饰物出嚟。有一串用兽牙之类嘅嘢穿响个金环上边嘅饰物。仲有啲散碎嘅玉璧。最抢眼嘅係个黑色嘅小蟾蜍石像。杨处理睇咗下就讲啦。呢啲係异人同山神造像佩戴嘅饰品。呢啲唔係人骨。一定就是传说里头的山魈，他成日被人认为是山精，古籍里头经常有他的详细描述。这一种野身材矮小，长臂似猿，黑面白毛，会讲人的说话，在山里面可以行风暴雨，但是现代人从未见过，以为是虚构的生物。亦都有人讲是黑面鬼忽忽的原型，所以现在非洲的黑面鬼忽忽别名就叫做山魈了。但是中国古时候传说中的山魈和现在的黑面鬼忽忽不是很同。现在看来，这些骨最有可能就是古时候的山魈了，他们才是山神的真身。看来这三只山魈都是被献王杀死的，而人将他们视为守护大山的神明，还有个玉胎，可能都是二人十分看重的神物。献王侵占这里的时候，肯定是大肆暴掠，将山神的遗骨和移民的神器一起塞入巨虫的肚里边，等他们成为阻止霍氏不死虫消化浮尸和虫卵的胃瘤，用这样的变态手段来破坏当地人的信仰，以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。不过是不是好像我们推断的这样呢？恐怕就要等到入龙魂的献王墓里头，了解过他的生平所为，才有确切的答案。我们望了眼趴在不远处地方披着龙鳞绕甲点都死不去的巨虫，心到就想了，原来这只大虫不是山神的原型，真正的山神却在他的肚里面。箱的中间那格要比旁边的两格阔很多， 睇咁嘅格局，放嘅应该系最重要嘅物品。其余两格都同祖居依度嘅先古移民有关。咁睇啊，呢件九成九都系啦。但系系啲乜呢就好难讲啦。我一边同肥仔喐手去搬中间嘅嘢，一边就胡思乱想啦。唔通系彝族首领条尸？但更有可能嘅系先王从彝人度抢翻嚟嘅重要神器。中间嗰格又放住个盒，外形睇起身好似系出面个大箱，上面住住个鬼面，面貌极丑恶，背后边仲生住对翼，好似系个巡天嘅夜叉。细微嘅地方仲绣住啲奇怪嘅纹饰，等人一睇就觉得里面装住嘅嘢系非同一般嘅。唔通系封住个恶鬼？我哋轻轻力咁滴咗两下，攞唔出嚟。再认真睇下，原来呢个盒嘅一部分系中空嘅，连住大箱侧面嘅虎形锁窿，里面都系镂空嘅。镂空嘅地方黑麻麻咁，同黑水嘅颜色一样。啱先一下冇怀疑，冇睇到。盒度冇锁，只能够响箱里面打开佢。为咗避免机关，我哋都匿咗响箱嘅后面，用登山稿将个铸有鬼头嘅盖勾开。盒盖一打开，里面就发出幽冷深冷嘅微光。原嚟里面放住隻蓝色嘅三足蟾蜍。肥仔咦咗声，用登山稿捅咗下隻蟾蜍。只听见蟾蜍个身度发出轻轻嘅嗒嗒声，听起身隻蟾蜍好似系石头整嘅。原来呢隻飞天鬼头盒系用嚟供养佢嘅青铜蟾宫。呢一隻唔知用咩材料整成嘅蓝色三足蟾蜍，有人头咁大，体态丰满，昂首向上，表现出一副洋洋自得嘅神情。形制罕见，先唔好讲用料啦，但系造型啊，已经系难得嘅杰作啦，实属神物啦。我同肥仔睇到流晒口水啊！据讲嫦娥食咗长生不老药，飞咗去月宫之后，变成咗蟾蜍，所以蟾蜍被睇成系月宫嘅代表，象征住高高在上，形容一个人飞黄腾达。亦都可以讲系蟾宫节贵。我哋按耐不住心中嘅狂喜，想将呢一只蟾蜍从蟾宫度抱出嚟。呢只蓝色嘅三足蟾蜍一定系遮龙山里头最值钱嘅宝贝啦。好似呢啲咁嘅神物，除非系复原巧合，如果唔系嘅话，咪话装入个袋度啊，就系睇一眼啊，你都咪使旨意啊。杨雪莉就同我哋两个唔同啦，比我哋冷静好多。佢又讲啦： 因住啊，先咪喐住。洞里边越嚟越大嘅植物同昆虫，仲有附近丛林里头至少有两架以上嘅坠毁飞机，可能都同呢度有关。佢系守护住成个黄毛嘅天空噶。 杨雪莉话音刚落，我同肥仔仲未完全反应过嚟。突然觉得洞里头嘅气氛有啲唔妥，脚下发出一阵阵骨头爆裂嘅声， 耷低头一睇，放响脚边嘅三具山神遗骨， 正因为葫芦洞里头嘅氧气浓度过高，所有嘅骨都响度加速收缩变黑。我向后褪咗两步，对肥仔同杨雪莉讲：呢啲乱七八糟嘅嘢都好鬼死邪嘅。唔理佢係神器定係邪器啦，干脆用炸药全部炸晒佢啦，费事留低后患啦。讲完我就去肥仔嘅背包里面揞炸药，但个包裹里面塞满晒啲黄金碎片，炒咗半日先至攞到啲炸药出嚟。肥仔拧转身想帮我装雷管，点知啱啱一转身，双脚一跳，似乎係睇到啲咩得人驚嘅嘢。他用手指住杨雪莉只脚，我顺住他的手望过去，都差啲跳埋起身啦。同时 一阵阵婴儿嘅啼哭声就传咗入我哋嘅耳道啦。呢个到底系咩一回事啊？想知道嘅话，就请你下次继续听我讲啦。